七点的 CBD， 大北窑公交总站迎来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上班族，地铁国贸站也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汇聚了千万人梦想的北京国贸进入加速第二站。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999， 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今天呢是2月14情人节了，鲜花市场的价格拉涨呢也催生出了天价玫瑰。日前呢有媒体报道称，进口玫瑰呢成了抢手货，其中呢厄瓜多尔进口玫瑰批发价呢甚至出现了高达1500元一束的天价，每支均价也是高达60元。大家好，我是主播妮蔻，欢迎收听这一时段资讯全分享。与枪有关的新闻受到了社会的关注，涉枪管理呢也应当慎重严格。同时呢，因为枪支鉴定等问题又极为专业复杂，所以呢，专家认为相关部门的监管执法、普法宣传与社会公众的执法守法形成合力，才能实现呢有效治理，避免群众在不知轻重的情况下违法甚至是犯罪。日前呢，美国国防部公开要求美国的北约同盟国们应该为美国的防务承担合理的赔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呢，曾对《纽约时报》称呢，只有华盛顿为保卫北约需付出的巨大成本得到合理补偿时，美国才应该保卫这些国家。这一时段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市环保局日前称呢，对元宵节 PM2.5 组分的分析显示，钾离子、氯离子、硫酸盐和有机峰值呢与烟花爆竹燃放密切相关。截止目前呢，受冷空气的影响，北京市的北部空气质量为一级优，而东南部地区呢，因为烟花爆竹燃放时产生的高浓度污染，目前呢仍在持续。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也是进入今天的音乐时段。这个早晨送上一首非常甜蜜的歌，来自于王力宏和彭羚的合作，让我取暖。 走在 而最关心的还是你。 灰尘的机票在手，也许明天就走，除非是你留我。 别太晚，别太晚，别太烦，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取暖。谈情感，谈孤单，谈平凡，虽然所有相聚都可能面对离散。 下一晚，下一站，下一段，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取暖。如果能再回到你身边，那些走在大街的日子多简单多自然。 一直到天黑了，人散了，谁也都直到我们都相信了还有爱。别太晚，别太乱，别太烦，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取暖。谈情感，谈孤单，谈平凡，虽然所有相聚都可能面对离散。 大家早上好，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我是主播 Nicole。 今天呢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今天是2月14号，情人节。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也是祝愿天下所有有情人节日快乐。当然呢，如果此刻你正在单身，也不要气馁，说不定在今天你或许就可以遇到你生命中命定的那个人。为了配合情人节特别节目的主题呢，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也是搜罗了很多可能会让大家感动到流泪的爱情故事。我们首先要提到的第一个爱情故事呢，是一段相守64年的爱情故事。前两天呢，我看到了一组95岁老人与他白发苍苍的爱妻拍摄的时尚大片，当然这组照片也在网上引起了轰动。照片里的老爷爷叫王立金，老奶奶呢叫黄少珍，今年的83岁了。在1951年，相差12岁的他们在一次文艺活动中相识了。老奶奶说呢，老伴年轻的时候特别浪漫，有好多女孩都追他。现在呢，我们再回看这套照片，你会发现两个老人之间虽然呢经历了岁月的蹉跎，但是他们的爱情依然可以让我们感受到非常浓郁的甜蜜感。好了，接下来呢，我们也是继续送上跟爱情有关的歌曲，来自于安志杰和蔡依林的合唱《爱的天使》。 别说爱情会是迷离和甜蜜，如果没有你我会伤心。 我说爱情就如生活在梦里，没有你的世界只有孤寂。 一见你我心会意乱情迷， 爱上你24小时 在想你。

家，缘分让我们慢慢紧靠，然后孤单被吞没了，无聊变得有话聊，有变化了， 瞧着我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我每天睡不着，想念你的微笑， 结合蔡哲妍的合作小酒窝，接下来我们还是依旧分享浪漫的爱情故事。和一路爱情长跑了七年，结婚四年，却依旧满满的都是爱的夫妻啊，聊了很久，聊了他们的爱情故事，也聊了他们曾经的坎坷，聊了他们结婚前的迫不及待，当然也聊了他们生活后的柴米油盐。即使他们在一起很久了，还是像在谈恋爱一样吵吵闹闹。当然，即使对正处于热恋中的我来说，依旧是被喂了一波一波的狗粮，时不时的心里还总是哎呀特别羡慕。看在眼里的我都觉得他们好像真的很幸福。我觉得这大概就是爱情吧，无关于金钱，无关于年龄，也无关于他人，更无关于世俗，倾其所有便是最好的证明，只要还能感受到幸福就好。 我那个要拖手指像拍拖，妩媚们暴徒那日我怎过，好像行差踏错，从未学谅解体恤我，工作已拖垮我。 我疑心有几多？ 未说假说话，等于真有心。 你要知为何吸引假心人？ 别敏感， 我敢 放心， 有心， 总之不够细心。 最能够安稳， 最怕讲对白，自乱世界人。爱情收假，句便斗嘴，染了发，看流眼是我不对，不断缠绕下去。运用事业跟他比较，逼我答出金句。 我疑心有几多？ 你说假说话，等于真有心。 你要知为何吸引解心人？ 别能够 我敢 放心， 有心， 总之不够细心。 最 怕讲对白，自乱世佳人。 你要表 情烧脑。 家里的小姨呢，知道我要做一期关于情人节的特别节目，所以在昨天晚上就一直吵着给我讲她的爱情故事。她说她的男人啊，为她半夜开车到远方，晨起呢便见到她就在楼下，当然她的男人也为她忍受各种小脾气，即使她说分手仍旧在原地笑脸相迎。男人跟她说，我会忍耐你任何的任性的小脾气，永远都不会跟你计较，你在远方我便不会打扰你的生活，但我会一直默默地关注你，以便在你回来的时候能够及时去接你，见上我日思夜想的你。看样子这的确是爱情的样子，但是我怎么会有一种啊虐狗的感觉呢？或许很多单身的朋友跟我一样，听到分享了这么多爱情故事，内心总是有一些焦虑吧。其实不要着急，爱情总是很神奇，他呢不会告诉你他什么时候来，但是或许在下一秒他就来了。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蔡淳佳和游鸿明的合作《谈心》。 每一天我睁开眼睛看着窗外的天气，都会问自己，我最关心的你会在哪里，是不是也睡醒，有没有好心情。我 每一次我沮丧不已，心中复杂的情绪你总能分析，我就算我沉默不语也相信彼此会有默契。 事情让你开心，谁让你烦心，让我来抚平。 有些话放在心里心有灵犀，不需要原因我就能感应，能和知心朋友一起开心，不在乎主题， 感觉永远你 就你心。我明白全世界只有珍惜我的快乐伤心，每一次我沮丧不已，心中复杂的情绪你总能分析，我就算我沉默不语也相信彼此会有默契。 告诉我什么事情让你开心，谁让你烦心，让我来抚平。 有些话放在心里心有灵犀，不需要原因我就能感应，知心朋友一起开心，不在乎主题， 感觉永远你 就你心。我明白全世界只有你最珍惜我的快乐伤心， 告诉我什么事情让你开心，谁让你放心，让我来抚平。 有些话

一周五个工作日内你会提及加班多少次？ 同事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加班。 有完没完啊，天天加班谁受得了？ 要加班呢， 试试看，从今天起避免不必要的加班，健康人生，合理加班。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资讯， 最时尚资讯， 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 一段广告过后，接下来我们开始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晴，-3到8摄氏度，上海晴转多云6到14摄氏度，天津多云2到10摄氏度，成都小雨转阴7到15摄氏度，石家庄多云0到11摄氏度，保定晴转多云0下3到10摄氏度，涿州晴转多云0下2到10摄氏度，廊坊多云0下3到9摄氏度，宜宾阴转小雨9到13摄氏度，德阳多云5到14摄氏度。今天呢是2月14情人节了，在今天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当然也要继续分享一些不一样的。左先生说呢，宝贝放心，今天情人节呢我会送鲜花给你，对了还有巧克力。与此同时呢，右先生说呀，我呢已经请了一天假了，下午呢会在家为你准备好饭菜和红酒，还有你最爱的老电影，下班后呢我去接你，咱们回家吃饭。左右两位，要是你，你会选择谁呢？在今年情人节呢，我们是拒绝不走心的套路，希望大家都能找到一个能够陪伴你一辈子的右先生。 再坚强，记忆的像噩梦不醒。 我的泪水淌过你的天空， 雨下不停，心好痛。风像画笔看着我，你的容颜尽在风的前头。深深心隐却对敌，就算生命说声无际， 只要拥抱瞬间的默契，就让我爱你，生命有奇迹。 在狂野的心，灵魂的深处有你，我愿意放弃世界，微笑而去下一 呢。无意之间听到了老一辈的爱情故事，饭席间的男人说呀，谢谢老婆和孩子的陪伴，让我回家有饭吃。而女人说呢，也谢谢你挣钱回家，不然我们也没钱吃饭啊。女儿讲，你们俩又在秀恩爱了，逗笑了大家，更是让我们心生羡慕。好的爱情好像不过如此，彼此呢都认定对方是自己生命中不可少的，把对方视为珍宝，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却有相濡以沫的陪伴。这样的感情如果遇见了，应该就是彼此一生的幸福吧。 我的家乡，好风好水好地方， 年少梦想总想逃离老地方， 家乡的路没这里的宽广，路上的人没那么多冲撞， 那里是个逃避欲望的天堂，那里的时间缓慢流。 我的家乡在雪地方，好地方， 念一朝红黄， 在这里 遇上风浪， 在这里 都会爱上老地方， 慢慢老去，慢慢变成老地方。要说风浪在哪里都一样， 哪里都一样， 江水不满在哪里 一样的苍茫，只怪那个逃避欲望的天堂 有太多时间去想象欲望， 想象

时代不一样了，我也总想找一个新时代的爱情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而巧的是呢，前两天刷微博正好啊看到了这样一个故事。女孩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呢，就是用支付宝给她打1块钱，没有留言也没有备注。而男孩呢，无论每天多晚入睡之前呢，都会将那1块钱打回去，同样呢无需任何的表达。这是两个人旷日持久无声隐秘的默契。而这种呢近乎于绝望到无可救药的浪漫，成为了彼此对抗日常繁琐庸俗的某种支持力量。确信这份感情从不间断，也无从厌倦。理解彼此的爱是生命中一个微小的浪漫习惯，大概比大多数朝朝暮暮的理想都好太多了吧。好了，接下来我们该听到这个时段最后一首浪漫的歌曲了，来自于周杰伦和袁咏琳的合作《画沙》。这首歌你一定听过。 午后的风摇晃枝桠，都落了盛夏。我对着蝉认真说话，再对你牵挂。 晚风轻地敲着阿沙浪，对镜子无暇。我跟着人在闭上，舍得放不下。 这风景如画，眼子里花洒。等最美的晚霞，等故事长大。用手中的流沙画一个你啊，想说过的永远我们一定不会差。我的青春开始在喧哗，因为大声说为你而沙哑。 用手中流沙轻描着你的脸颊，也答应说好的未来绝不会童话。 许过的承诺我就不会再欺诈，因为我爱你呀。瓶装沙，小小老板想着你滴滴答答，擦妹妹的指甲和你泡的茶，原来幸福可以这么优雅。 我的风沙，我的风沙，我一样找到你啊。管它风怎么刮，管雨又怎么下，别等我去，原来你傻傻，我才不属于这句的话。我爱闪着泪光，为你我会 这种金如花。

25周年感恩回馈，指定车型更换前后风挡玻璃，送免费贴膜，详询400-600-2763。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 最时尚的资讯。 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 今天呢是情人节，在恋爱中呢传情达意的巧克力也是再次引发了人们的关注。从2016年国产巧克力一哥金帝连亏4年最终易主，到刚落下帷幕的特大冒牌巧克力案，都显现出了国产巧克力的尴尬境地。大家好，我是主播 Nicole，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人民日报呢近日称，个税改革今年呢有望破题。减税方面，营改增呢将继续承担重任，规模呢有望达到7000亿元。在修订个税法的基础上呢，应研究决定专项扣除可能的方向，下一步呢将根据社会配套条件和征管机制的完善程度，可适当增加专项附加扣除项目，比如呢再教育支出、首套房利息等支出，以此呢降低中低收入人群的税负。Facebook 暂停了所有中国区工具类应用广告，在向某家广告代理公司以邮件的形式发送的通知函中， Facebook 表示，由于近段时间以来呢，中国区工具类的应用广告主违规行为较多，所以呢 Facebook 决定暂停所有中国区工具类应用广告主广告，其中呢清理类和电池类是重点对象。这一时段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出生人口比。我国呢经历了将近30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且持续攀升过程，如此累积的结果是呢，未来30年内逐步进入适婚年龄的男性将比女性呢多出将近3000万人，矛盾或将集中爆发。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呢，由于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中国呢男多女少的情况一直存在，没想到的是呢，近几年的表现是越来越明显。好了，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听甜蜜的好歌，来自于品冠和戴佩妮的合作《半生熟》，希望你会喜欢。 喜欢多无条件的邂逅。 着，一步一个脚印让幸福实现。我喜欢你，却又偏偏喜欢我，明时差的拥有点燃温柔， 让孤单解冻，小心翼翼享受你害羞都有。 我喜欢追你，却偏偏喜欢躲，无条件的邂逅，爱到现在 刚好把身手都一直微妙的感动。 我喜欢你，却又偏偏喜欢我，明时差的拥有的邂逅，爱到现在 刚好半身手都一直微妙的感动， 爱到现在 刚好半身手都一直微妙的感动。 大家早上好，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我是主播Nicole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分享一些非常非常甜蜜的事情哦，因为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节日，2月14情人节。首先呢，分享一个跟爱情有关的小笑话，让大家的心情呢放松一下。他说呀，如果有一天数学和物理相爱了，数学呢就带着物理远走高飞，从此呢消失在校园里，深爱数学君的化学自杀了，地理说呢，亲爱的我陪你一起死，然后他们的好基友历史语音史正声呢是受不了打击都吐血身亡了，自修呢对于信息音乐美术说呢，亲爱的只剩我们了，我们要好好的活下去。我想这应该是我听过最好最浪漫的爱情故事了。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故事最适合此刻正在跟学习对抗到底的学生们。这则爱情故事应该表达了很多上学族们的心声吧。好了，接下来我们放松一下心情，听到的这一首情歌呢是来自于潘玮柏和玄子的合作，不得不爱。 是命运吗？难道让我上天的安排没办法？天哪！ 你每天的行事到底有谁来的，我真心你诚意和周围扰人环境始终让我们无法再这样，你只有相恋我精彩你发呆，两个心不安的摇摆，应该有的未来是否真的那么的无法期待，舍不得再伤害。 You're my girl my girl my friend how much I love you so so much， 看着你哀求要我如何这么承受面对， I'm sorry you sweetheart我老婆我连同你 baby 不得不爱， 独自快乐从何而来， 不得不爱， 独自悲伤从何而来，就失去未来，好像什么要解不了自己很失败，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 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思有你猜， 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天天把它挂随便，到底什么是真爱， 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此刻的你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嗨，你好，我是苏韵莹，在这个早晨希望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东西 就是这个。 大林你还欠我一个拥抱， 大林你还欠我一个拥抱，让我醒来可以继续味道， 等我甜蜜的提醒说你爱我，哦，恋爱像过红妆可乐，冰镇的心沸腾忐忑，但全是场你谁在等我， 你的恋爱传说真是温柔不多，我在这里天下空白 自己的爱。 实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原本就没有那么多琼瑶式的一见钟情，也没有那么多甜蜜的催人泪下、痛苦的山崩地裂的爱情故事。在百丈红尘当中，我们扮演的就是自己，一些平平凡凡、生生死死的普通人。于是呢，我们开始珍惜爱情，珍惜那迎面而来并不惊心动魄的感情。有的时候，上天对于爱情最好的安排，或许就是感情上的细水长流，用一生的时间互相搀扶、互相陪伴，这或许才是我们最需要的爱情。好了，接下来在情人节这一天，我们还是继续送上甜蜜的歌，来自于梁静茹和张志成的合作《一加一》。 洁白优雅，在这刹那应该有烟花，女大当家终究一段佳话。 新郎格外潇洒，西装挺拔，开花结果才发新芽，男大当婚，今天把最爱回家。 爱的抓法一加一是无限大，用爱将爱增加， 等三月风下一加一等于加， 一加一等于加。 念一马到永远爱护他， 一马不能平复和怀旧和他， 爱和唯一你和他不离不弃好吗？念一马包容他，相信 只给你还一个家。 多人都以为感动全世界的浪漫爱情故事结局好像一定是两个人要在一起，可是有的时候呢并不是这样，没有在一起却仍然深爱着彼此，我们是彼此梦想之路上不可或缺的人，而我们成就了梦想，当然也和平地接受这样的结果。如果有一天我无意之中遇见了舞台上闪闪发光的你，我会笑着为你鼓掌，望着你，因为我曾经爱过你，并且永远爱着你。有的时候不是每一段爱情都有完美的结果，但是虽然彼此分开了，但是呢，也希望在某一日我们再次相聚的时候，你成为了最好的你，而我也成为了最好的我。 风吹动窗，吹动夜声响，梦在游荡，去更远地方，天上的月露出半只脚，看地上有个人还睡不着， 云遮住光，遮住夜更长，风轻轻穿过你的头发，夜闭上双眼不说话，我知道你在听我怎么想，我想说我会爱你多一点点，一直就在你的耳边，相信你也爱我有一点点，只是你一直没发现，我想说我 你知道我在听你在

17岁在繁华京城的地下通道里唱歌，在刚上大学的19岁，他走上了职业音乐人的道路，开始独立创作。虽然不为人知，但这种纯粹到极致的状态让他感到放松舒适。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年纪，因为有梦想而格外的潇洒。在20岁的2006年，京藏铁路一开通，他就攥着借来的700元钱，呼啸着从北京赶到了拉萨。在拉萨先祖岛的民宿里，他光着脚丫走在阳光下，没有钱了就把土豆煮了蘸盐吃。这样的场景先是在拉萨，后来是在丽江、厦门，可无论在哪里，他总爱在灯光昏暗的酒吧或者霓虹辉煌的街头表演。他昂头唱歌的脖子上常常因激动而青筋毕露，情深处他大声地唱歌。北方的村庄住着一个南方的姑娘，她总是喜欢穿带花的裙子站在路旁。她也唱着画一个姑娘陪着我，再画个花边的被窝。同样的，她还唱过我的生活不能再重复着寂寞，要升起一把火。天南海北，山高路远，歌声里满满都是青春的元气。理想始终没放弃，兜里还有那枚发光的硬币。20岁还可以红尘作伴，25岁的时候就真要为生计而愁了。赵雷的母亲去世时，他动情地写下了妈妈。他写着，走的时候一定要叫醒我，妈妈，如果不想看到你的孩子在清晨难过。可是即使失去了妈妈，在开往北京的火车上，他还是知道家里还是有人期待他的，即使他很穷。为了不让快乐男生上的豪言成为暮年时的笑话，赵雷借了60万，在胡同里开了一个15平方米的小工作室。他出了第一张专辑《赵小雷》，这张专辑中呢，表达了他对于生活的细致体验，母亲、姐姐、小小的家，还有年少时错过的姑娘。出专辑的时候他说，我必须要让别人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要做什么样的音乐。 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你的温柔。一路还要走多久，你攥着我的手，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用心聆听每一段故事，让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感动。这一期的人物志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喽。 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

小晨你还好吗？我是主播妮蔻。别以为啊自己长得丑，即使呢漂亮不漂亮无所谓，一个女孩呢能对任何事情都有一个不骄不躁的平淡态度和一颗耐得住寂寞的心，本身啊就是一种太具吸引力的气质和一种骨子里的力量。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也是祝愿每一个特别的你都能找到你生命中最对的那个人。 其实你是个心狠又手辣的小偷，我的心我的呼吸和名字都偷走， 你才是绑架我的凶手，汽车后座的我吹着风逃离了平庸， 这星球天天有五十亿人在错过，多幸运有你一起看星星在争宠， 这一刻不再问为什么，不再去猜测任何人心和心有什么不同， 一二三牵着手，四五六抬起头，七八九我们私奔到月球，让双脚去腾空，让我们去笑着倾听孤单终结后的寂寞， 看月亮像夜空的瞳孔，静静凝视你我和我们嘹亮的星球， 靠近你怎么突然两个人都自救，让心跳像是野火燎原般的汹涌， 这一刻让命运也沉默， 想问你怕什么，有什么